大家又到星期二晚的這個奪命撈鬆，每到星期二呢就我們先給林鄭奪命先。誰知道呢就今個禮拜就最出位的竟然就是她師姐，就是這個羅范。 哦 ,OK, 你說羅 范。我就說在香港從政呢，凡是個名有兩個字那些呢就死定了其實。 是嗎？ 即是那些什麼葉劉羅范這個林鄭啊這樣。咁呢就係代表緊呢個近年呢啲上位嘅呢個強硬女高官，或者呢個悍婦啊嘅高官。咁琴日我都講過少少啦，就係關於呢個前線勇武派得到14歲少女慰安抗爭天使。 嗰個聖戰㗎嘛，即係個 唔係㗎，羅范嘅講法好似 detail 啲嘅，仲有 咩有 detail 㗎嘛， 無套。毛套的好像有。 還要毛套添嘛。 是啊，即是有一點 AV feel 的我覺得。咁就我就收到一張60路的封面，咁就 send 咗俾 Lens 睇，但就冇出皮你同大家分享，因為實在太惡俗了。 唔係好啦，好大鑊啊，而家你未食飯有好多人都。 係啦，咁就好多人就當笑片咁睇，但我就覺得唔係嘅。我覺得呢個 fake news 呢由行政會議成員講出嚟呢就有一個嘅文宣嘅考慮嘅真係。嗱，你諗下， 佢係咪咁樣諗咧？ 呢啲喺藍絲群組傳就好多嘅呢啲。 唔係，但係喺而家連行政會議成員都咁講啊， 係啦， 會假嘅。 所以咧就佢有一個叫加持啊，即係呢個叫做活佛加持嘅作用。咁就係話你諗下，喂，大佬，以前 ICAC 阿頭 教育局局長、 局長、行政會議成員、科學園主席。都話呢個係真嘅，因為佢認識佢嘅朋友嘅朋友，嗰個女就係佢朋友嘅朋友嘛。 呢啲咪 TVB 邏輯囉。 啊， 即係啲啱嘅其實係 TVB 嗰個 portfolio 嗰啲，嗰個 profile 嗰啲人呢係一定會信嘅，即係好簡單，係膚淺到就係話，喂佢樣咁認真就唔會有錯㗎啦，係咪成個法官咁嘅樣一定正氣㗎啦，嗰個人係。即係呢啲叫鑑貌辨識㗎嘛。 但仲要你睇下喎，佢選擇喺一個 RTHK 嘅英文節目嗰度講出嚟喎。 喂又識講英文啦，係咪仲要講到似塵塵。 你對於嗰啲母老藍絲嚟講，上去講用英文講節目嘅已經係即係佢覺得啊，佢覺得已經係心平㗎啦。 即係做用英文講嘢老實啲。 但係當然啦，羅范招芬身為教育局長好似仲係聖 Mary 嘅舊生。竟然嗰啲英文就變成 I think,I confirm, 呢啲咁嘅英文港式英文。 呢個真係好。 我諗我確實我證實。 呢個我哋唔係 TVB 邏輯囉。嗰陣時邊個講呢一個咩我把口就係法官㗎嘛，係咪邊個講㗎嘛。 大契呀、 大契 係咪即係都唔知。 即係識講英文嘅大契嚟嗰個係。 但係呢啲就啱曬嗰啲咩呢藍絲大媽。藍絲大媽同呢個羅范都一樣嘅，對性充滿幻想。因為那些藍絲大媽已經可能沒有性生活很多年了，即是枯乾了，所以呢一聽到這些叫做14歲少女和抗爭少年，好像她很具體的就是和7個抗爭少年， 不是 的，是啊，那就還要是這個的毛套性交，所以呢就 佢有抱抱歪有啲細節嗰陣時咧，咁聽落去咪大家覺得似層層咯。 佢有埋幅，唔係佢有埋張相噶嘛，佢有 嗰張相好似係 A V 嚟㗎係嘛？ 佢好似話係 A V 嚟嘅， 係越南嘅 A V 嚟嘅。 但係佢而家咧，佢已經係再多份創作㗎啦。而家啲即係藍絲群組，咁即係因為其實佢嗱，你記得啦，六月嘅時候咧，六月六一二之後，咁都有遊行㗎嘛。遊行之後 ,612 你記得啦，即係最興嗰句就係自由閪啦所謂嘅。咁即係已經好多人呢就將嗰個自由閪呢個就做咗件 T 恤啊咁樣。咁有即係有啲人就攞咗張即係何適瑩啦同埋中大黎明啦嗰啲相攞住張攞住嗰件自由閪件衫嗰張相嚟影相。咁然之後就喺度看圖作文啦，就係話你任戰曱甴啊，革命勝戰啊，任免費任齊係咪？喂，你原來你穿件衫你都叫自由閪嘅，你仲唔係自由嘅？你仲唔係免費嘅？ 怪之得啊，羅范招芬咁興啊，佢見到何適瑩嗰啲都係有份。 喂，咁差唔多啫，係咪？ 咁你唔好咁講。但係問題就係咁樣，嗱，好多人就話：，我哋梗係聽到就梗係知道係 fake news 啦咁。但你見到今日在台灣呢，其實有一個研討會的，就是美國、台灣、瑞典幾大的國家呢，就是商討這個所謂假新聞，中共如何利用假新聞影響台灣選舉。上一次九合一選舉呢，韓國瑜的當選呢亦都被懷疑後面有很多大陸的水軍在這裡幫緊他。咁Donald Trump 嘅選舉大家都知道啦，我哋之前都講過啦，用假新聞去對付呢個希拉里啦。咁亦都好多假新聞係之前所謂通俄門呢，其實亦都係呢喺俄羅斯進攻克里米亞，即係喺烏克蘭嘅東烏克蘭嘅領土嗰陣時呢，亦都之前呢係用大量嘅呢啲 fake news 去鼓動當時嘅喺烏克蘭嘅親俄派嘅民粹出現。咁呢就亦都係用好多嘅網絡戰嘅方式去癱瘓咗烏克蘭喺當地嘅軍隊嘅指揮系統 嘅。阿瑞良有兩條戰線嘅。有一條呢就係嘅係短期，即係好 specific 嘅。即係譬如你話呢嗰啲脫歐啊，即係英國脫歐啊，即係我哋睇過一套戲就係叫做係嗰個 Uncivil War 啦，即係都講到明㗎啫。即係嗰個係叫 Cambridge Analytica 嘛。係嘛？佢做嘅 嘢 係啦，咁仲有另一間公司唔記得咗啦。咁嗱，呢個其實佢啲好即係好議題式嘅，咁佢就會做一啲即係tailor made 嘅一啲假新聞去幫你做。咁有一啲係長遠嘅，即係譬如咧，即係好似即係咩陳儀啊，成日講嗰啲陰謀論啦，即係喺度講嗰個叫做係共濟會嘅陰謀啊，嗰啲咁樣叫做係即係嗰啲即係地下政府啊，嗱。近 哦，即係近世界嘅金融就由呢個羅富士家族控制住嗰啲啦。 即係近年你有冇聽過一個就係叫做係即係有好多人將呢一個普京啦，就喺度捧啦，就叫普京主義啦。佢哋好中意講就係話咧，即係普京主義其中有一個講法就係話，其實呢個世界冇真正嘅自由嘅，西方嗰種自由係呃你嘅， 背後有一個地下嘅控制 會。咁呢啲呢就喺嗰個最最即係最廣泛嘅層面上面嚟講呢，佢做一個長遠嘅一個論述。 所以我哋聽落去一樣咋嘛，同呢個抗爭天使。 係呀。 我哋一聽落去真係覺得自己講呢啲。但你佢唔係俾我哋聽㗎嘛。 俾嗰啲人聽。 係啦，你諗下。 俾 TVB fans 聽。 即係話佢最重要咩呢，佢第一階段嘅 fake news 就係收錢遊行。 係啦係啦係啦。 好啦。上到上百萬人，跟住成過千人被捕，過百人被好起訴暴動， 佢唔會質疑。哇！乜你啲錢咁多嘅？ 佢個大話開始解唔到話，解唔到話嘅意思就係話，如果收三千蚊，啲人會諗嘅喎。哇！坐十年喎，收三千蚊，係嘛？開始越嚟越多人去質疑究竟所謂嘅黃絲暴徒收錢遊行呢樣嘢。咁所以我覺得佢而家開展第二個 fake news 咧，大家唔好以為咧 fake news 咧係。By random， 佢哋無中生有。點解佢要抹黑女性嘅示威者？我真係唔明。嗰個係數據計出嚟嘅啦。譚鐵牛中聯辦嘅副主任就係大數據嘅專家。而我一路估計喺中聯辦操控嘅幾次補選裏面咧，已經係運用緊大數據去選舉，而選出呢個陳海欣同埋鄭永信兩條契弟去選嘅，其實係有原因嘅。咁所以我就係話，由羅范招芬去散佈呢個 fake news 咧。跟住佢即刻接受環球時報訪問啦。嗱呢個就係我覺得係一個官方有意識用假新聞去打擊，因為你配合返 最近一連串包括今日公布的警方行動呢，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全面嘅攻勢嚟嘅。嗱 ，fake news 呢樣嘢咧，喺中即係而家我頭先講嘅呢個研討會啊，係好認真地去研究中共如何用 fake news 去影響其他國家嘅選舉。如果佢係有專門部門去製造 fake news 嘅，好多人就話羅范椒芬你好鬼死啦，乜乜乜啦，你都咩乜都唔識嘅嘢做行政會議成員。但係點解大家唔調翻轉去諗？一個港英政務官出身，做過 ICAC 做過科學園主席嘅人，係會相信一個藍絲群組裏面嘅 fake news 呢？你諗下係咪？一或佢根本就係有意識地去傳播呢個 fake news 呢？我覺得係後者居多。 係，即係呢啲係叫 fake news KOL 嘛。 係啦，因為喺 Donald Trump 對付希拉里嗰陣時都係一樣，係有好多呢啲在之前已經成立了的白人至上的網站，這些網站本身不是選舉之前成立的，是選舉之前很久已經成立，一直講下其他東西，到選舉的時候開始活躍， 就是養兵千日， 到活躍的時候他就 share 這些 fake news 的，全部都是所以那些藍絲群組，所謂的藍絲群組，我朋友的朋友聽回來 fact check 這些呢，其實他就用了 fake news 的一啲技巧咯，係咪佢自己都有講㗎？佢話係核實咗㗎， 朋友嘅咁。如果核實咗嘅話，做埋你朋友得啦，做咩要朋友嘅朋友啫？真係 咁啊！網民有啲好心水清嘅，佢就真係計，佢話呢個14歲嘅少女係邊個咧？ 係邊個咧？哦， 佢話通常首先假設一朋友嘅朋友即係自己嘅，其實即係自己， 多數都係。 大家諗下，佢66點可能喺今時今日2019年嘅抗爭前線裏邊，佢吸引到7個勇武派少年咧？ 是 這個簡直是匪夷所思啦，就算是60路都好，大家都知道那些是劇情片來的啦，不可能是真實。那大家再推論回就是什麼呢？原來1967年那時候剛好14歲。那所謂的14歲少女提供這個性服務呢，就是其實是提供1967年的暴徒，就不是這個2019，即是他是複述緊自己是這個1967年所提供的工作。 哦，哇 哇，這個真是深水清，我覺得。 即是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會不會是這個自己個人的即是的經驗分享啊？好大鑊喎。 我都話啦，這些這樣的 WhatsApp 呢， 哦，這個是可以讀的， 那個， 就是我是一名14 歲的女學生， 我是一名今年14歲的女學生， 本來我對政治 不聞不問的，但 首先呢，對於14歲的女學生呢，第一個質疑呢，以他們寫的中文呢，不聞不問呢，他會寫錯字的，就會將新聞的文寫做文章的文，由於同學都有去示威，所以我因為不想不合群而參加，之後認識了一班人， 喂，咁冇個囉字，應該有個囉字。 一開始好好，喺示威中保護我哋，之後都有約出嚟食飯。有一次佢哋叫我同朋友上佢哋屋企傾偈途中，話我哋係天使。 喂，點會咁樣講天使㗎？呢個已經，喂，呢個已經係好，喂，好假，大佬啊！ 係勾到勾到不得了啊！你問我， 喂，真係。 是嗎？即是 你說女神都好啲，喂，應該講女神似 佢對於那個年輕人的世界作呢個古仔的人是一無所知的啦。手足同各位義士都是前線，都在前線日日付出，所以我們作為女仔應該在身體上安慰義士，就算是示威者都不會講這些咁嘅說話。 咪囉。 你明唔明啊？我告訴你，這個說話的藍本是來自什麼呢？是來自 ISIS。就是當時 唔係啊，我覺得 嘅聖盧古仔其實就係當時好多西方嘅伊斯蘭信徒嘅女性去咗伊斯蘭國嗰陣時候，那個古仔嗰個藍本就係呢個古仔啦。 唔係啊，我覺得係似咧嗰啲 TVB 嗰啲對白，即係 TVB 嘅對白。 唔通啊，又係又係啊，李監製。 唔係啦 ，TVB 嘅對白有一種特色咧，佢就唔會有留白噶，乜即係其實佢係。 廣播劇 係啦，廣播劇 眯埋眼唔睇畫面都知道講乜嘅， 佢連腸都畫埋出嚟㗎嘛。 好，個譬如個電話響嘅就好，個電話響，等我去聽下先。 唔係，嗱，譬如好似尾二嗰句，喺酒精嘅影響底下，我哋俾咗第一次佢哋，使唔使咁講啊？使唔使咁講啊？想問，喂，我冧佢，我咪俾佢咯，使講呢啲咁嘅嘢咩？係咪先？即係呢啲嘢唔係我哋平時講嘅嘢嚟㗎，呢啲係 作呢個古仔嘅人，我估計起碼54以上，甚至有可能。 喂，你揾下邊個阿白偉聰，佢睇問下佢 TVB 有邊位編劇 咧？我幫佢俾阿白偉聰睇下先。 即係平時係咁。 我問下白偉聰似邊個嘅作品啊？ 係咪 點會咁樣 似唔似李力持嘅作品或者低自心呢 係呢、這個似呢、這 個、啊、低自心似啲我覺得、啊、李力持都冇咁冇咁低低自心似啲我覺得仲有冇㗎一路在酒精影響下我們給了第一次 是不是這個未要 喂大佬這些伊達的小說都不會是這樣真的 賣 伊達是說緊1960幾年啊之後他們是這樣 我 們 啦 然後每次都有不同男士跟我們嘟嘟嘟嘟嘟我亦第一次是大 啪啪啪囉係又點會咁樣 而家點會 嘟 嘟嘟啫 咪啪啪啪咪得囉係 食完我控制唔到自己為話時話真係似 TVB 喎 喂使唔使講控制唔到自己 食完我控制唔到自己佢都寫埋喎真係係咪計落我俾七個男意識層 喂你喂你控制唔到自己又冇意識又計到有幾個男士呀大佬 每一次都同我講話唔用安全套只要唔射就唔會有 BB 呢啲性教育嚟㗎呢啲係 最近呢啲就係羅范招婚年代嘅性教育嚟㗎我覺得係佢就將佢寫埋落去最近我發現我冇月經我偷偷去買鹽人棒喂真係真係 TVB 係咪就係話囉喂 打電話俾阿白米沖先真係啲真係啦 你今晚應該搵佢上嚟至啱啊我覺得我喊到暈咗啊我又好後悔我好污穢啊我希望其他同學同我有其他一樣經歷嘅女仔企埋出嚟今日我去做流產手術我親手殺咗一個小生命啊我是香港嘅14歲女仔喂大佬啊真 係首先就係流產手術呢用字呢係唔會一個14歲。 其實佢有晒畫面嘅我好 流產手術我覺得係似咩呢個大陸用語嚟嘅我哋去落咗佢㗎 落咗佢啦。 我哋廣東話。 同埋佢有晒畫面嘅即係佢嗰個點解咁似廣播劇有晒畫面因為佢覺得好污穢呢嗰個通常呢佢係配合一個啦你沖緊涼嗰啲畫面呢然之後嗰個花灑喺上面肥嗰啲呢 即係黃恆秀俾阿任達華俾阿吳孟達強姦之後 係啦跟住然之後呢就沖沖下呢然之後失縮一個咁樣喺度喊嗰啲啦。 嗱因為似冷緊嗰隻我覺得係。覺得自己好污穢大佬你話如果呢啲係抗爭天使我當啊真係喺前線裏面啲男仔女仔大家有性行為都好點會寫出嚟嗰啲用字係1970幾年嗰啲咁嘅用字先得㗎即係你一聽落去一睇嗰啲文字行文你就知道係完全唔合理嘅其實根本係所以冇計啊！我覺得 有網友話呢啲咩廢老春夢劇情喎， 似我覺得係啊！我似誒嗰啲好耐冇性生活嗰啲人嘅性幻想。 唔係以前咧嗰啲 Playboy 係咪咁樣寫嗰啲小説嘅 ？Playboy 冇咁渣，冇咁渣。呢啲係似嗰啲硬翻譯嗰啲 Penthouse 嗰啲。 唔係，我覺得咁樣嘅，即係如果你係一個即係出色嘅性文學作品咧，佢有啲留白喺度嘅。一定有啲留白俾啲幻想空間嚟㗎嘛。 但係問題就係咁啦佢嘅受眾如果係男絲群組㗎嘛。 咁都係一定要畫出腸㗎呢個。 係啦佢就要遇到咩呢遇到嗰個讀者嘅水平。點解 TVB 嘅劇集嗰啲愛回家一定要用廣播劇嘅模式 係。 就因為你稍為深少少你叫嗰啲男絲去睇 Netflix, 你叫佢睇 HBO。坦白講 即係如果用個鏡頭去交代嗰個劇情呢就好就佢哋未必會明白。 就算睇返廣東話嘅電視劇都有㗎而家 Netflix, 佢都唔接受得到 嘅。 因為嗰啲好多時係用視覺語言去交代。 即係所以港視做唔落去咁解。 叫做因為佢唔係廣播劇嚟㗎有啲場面伏線梗係用畫面交代㗎啦。但係 TVB 叻嘅地方係咩呢佢知道佢嗰班人係低 B 㗎嘛。低 B 嘅原因就係咩呢佢同時係洗緊菜同時喺度做緊其他嘢。根本隻眼就唔係望住個電視機。咁佢點知道劉丹去聽電話呢就由劉丹把口講出嚟。 唉我去聽個電話先。 等我去聽個電話先個電話就鈴鈴鈴響你啦。咁然後煮完之後就話嘩今日煮嘅牛腩都好腍咁就夾夠食下先。正常夾夠食下先我哋係唔會講出嚟㗎嘛。咁係個電視嘅畫面嚟㗎嘛。即係話呢個14歲呢個叫做性愛天使啊呢個古仔啊。我肯定99%是 TVB 創作的。 是當然啦當然啦呃不到我們法眼這個真 的。一看就知道了即是等我煮過麵給你吃先那些東西。是不是特別是最出事是什麼呢流產。 是。 從來我們香港人是不會用的。 同埋天使。 咪女神都勾㗎喇，其實 女神天使已經勾㗎，跟住仲話喺受咒精影響下大佬喎， 真係 我都話伊達嗰個年代都唔會咁寫啦已經係即係所以我覺得李力持嘅年紀就應該細過低智深 嘅， 我所以我覺得係低智深嘅機會大啲， 係咪 係啦，大家聽眾觀眾你哋俾啲名字我睇下呢啲咁嘅。 唔係喎，低智深其實佢都做過一啲性文學創作喎。即係好似嗰啲 國 民嗰啲招魂嗰啲呀，佢咪嗰陣時佢同招魂拍嗰啲咩即係舞台劇嘅，好似話即係幫佢搞嗰啲咁嘅嘢嘅。有㗎，其實佢有㗎。 招魂有剝衫嘅咩？ 佢未至於剝衫，但係嗰啲就係 即係同性有關嘅， 係啦，同性有關嘅。 咁都似㗎啦，佢呢啲年紀又開始靠個腦㗎啦，因為唔得啦嘛，所以靠想像㗎先可以。咁大家記住啦，即係話呢類似羅范招芬呢啲 fake news 呢會陸續有嚟嘅，我覺得。唔係淨係一樣嘅。即係話佢做得一次佢一定會有第二次第三次。我記得喺佔中五年前同樣有條契弟係 GOD 個老闆姓楊。 我知係。 喺訪問裏面就話嗰啲亂搞男女關係嘛。佢哋其實唔係為咗民主嘛。佢哋去呢個佔領呢個金鐘就係嗰啲熒幕外面就係避孕套㗎嘛。當時一樣㗎，其實個手法都係一樣，我覺得。呢啲咁樣嘅嘢你擺喺一個群組裏面呢係冇辦法上到台面。因為嗰啲古仔本身即係實在太過充滿住民工雜誌，我覺得係似大陸嘅民工雜誌嗰啲感覺。咩喺受精喺受酒精影響底下我終於去到流產啦呢啲咁嘅嘢。真係嘅，一蚊本嗰啲民工雜誌以前就係咁嘅，就係呢啲咁嘅內容嚟嘅，係似嗰種嘅 style。我哋懷疑甚至唔係香港人創作。 香港人未必唔係嘅。 如果是一個十四歲少女， 佢想搞可能件事， 冇可能冇錯字，我覺得 係。 而家香港中文嘅水平係冇可能冇錯字嘅，我覺得。 唔係啊，即係其實我覺得未必係寫，未必係寫嘅問題。 唔 係，係嗰個 Q。即係嗰個收貨嗰樣嘅問題，喂大佬佢自己收貨未必睇得明嗰啲嘢嘛，即係譬如好似喂你叫阿羅范讀返篇嘢出嚟，喂我唔明白你講乜喎大佬。 你有冇睇到佢嗰啲廣東話字係冇晒 嘅。係冇晒。 譬如我哋話我喺邊度個喺字應該係口字一個係㗎嘛。 係呀。 但佢所有口字部首嘅字係冇晒嘅其實。即係話喺佢個輸入法裏面呢應該係冇廣東話嘅呢個口字部首嘅。 但係佢又好嚴謹喎，一粒嗰啲簡體字都冇喎又。 同埋呢嗱佢知道譬如好簡單，頭先我哋話我哋啪啪啪咁樣。 係啪啪啪。 基本上係我哋。 唔係囉。 我哋呢啲咁嘅廢腦都識得用。 唔係囉。 何況年輕人。 咁問題呀。 但係佢就用嘟嘟嘟。所以我話根本上嗰個 人。呢個有留白喎，但呢個留白好低倉喎，呢個留白。 係完全唔掌握香港年輕人嘅用詞。然後佢 create 出嚟一個 fake news， 咁我哋講完之後佢哋就會進化㗎喇，我覺得。 係呀，真係。 即係喺下一次佢哋出嘅 fake news 嗰度，可能今次就嗱我俾條橋你啦，男男激進啲啦， 係 咪男同志點解去抗爭呢？原來係同志之情同志之愛。因為藍絲本身 呢而然之後最絕嗰樣嘢呢 都係有恐同傾向㗎嘛。 重要係因為藍之後啦就話即係驗呢個 HIV 有陽性啊。 咁啱佢哋嘅劇 係啊，啱啊，呢個係佢哋係寫出唔係佢哋夠膽死寫呢啲咁嘅嘢㗎大佬，即係你知道佢哋係即係個腦係咁樣構造㗎嘛。係 因為而家呢就係呢個嘅 fact check 啊， 係 都係真真假假其實。咁另外一單呢就係今日都解咗話但係解唔到嘅，就係呢個831 係 究竟太子站有冇死人。今日呢就呢個警察消防地鐵就 醫管局 四大部門就一起開會，咁呢就所謂向事件交代，但呢你諗下由8月31號到而家9月10號已經係點解要咁耐先至可以出嚟交代。 係啊，呢個真係太耐呀，呢個問題係 都幾匪夷所思喎。 如果係咁簡單嘅一件事情嘅話，你使唔使整你咁耐呀？好似喺度砌古仔咁，我喺度專登要。 我覺得呢如果根據蘋果所攞到消防救傷一路報返嘅數字呢就改嚟改去改嚟改去嘅。呢個就係第一個嗰、那個 facts 嚟嘅。 即係要砌返個古仔先。 係啦就係、是、喺消防嘅救護裏面呢其實睇到嗰個報出嚟嗰個人數嚴重受傷嘅人數輕傷嘅人數係一路變動緊嘅其實。 咁我相信而家有幾樣嘢係因為市民對政府嘅極度不信任，咁所以咧一路咧就係覺得背後有嘢隱藏。我覺得有嘢隱藏呢個係真嘅，但係究竟係咪隱藏死人咧？而家未核實得。 係呢個就唔知啦， 呢個就唔知。但係佢封站，佢將傷者運去荔枝角，我覺得佢要隱藏嘅就係警察嘅暴力，未必係死人，未必係死人。但是他要隱藏的就是毀，就是將那個環境 清理好曬。這個一定是那個最主要的原因來的。 同埋 港鐵亦都沒有交代太子站為什麼受到什麼的當日，他說因為設施受損，所以要封那麼久。 不是啊，他現在他不是這樣說的，他是說那個又是私隱問題因為他拿回來的 CCTV 他是有些私隱的問題，所以就不會公開。但是他就好像說今天播了有些部分的一些片，其實他就說有三個閉路電視就被毀壞的，所以就不齊全這樣。如果有毀壞的話，我們真的不知道哪些毀壞了嘛，其實喝他對的就是這些是。是啊，即是他有個操作空間在這裡的， 即是他自己博眼得的。是 啊那他再說說裡面有些私隱的，那究竟你現在你公開的有多少呢？有多少成呢？ 哦，如果你認真想處理的話，你就將那個私隱的片段打眼又好什麼都好，你就隱藏了那些人咯。是不是先？ 是啊，我們不是想知道他的身 份。現在最重要就是這件事，喂，大家不要以為看小，這件事是足以令到習近平最擔心的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是在美國國會通過的。為什麼？是因為這個警暴的問題已經成為美國朝野通過這個法案最大的正義力量和道德高地來的。現在是 因為有位參與員叫 Solomon Yu， 他現在呢已經在這裡點緊名字，究竟這個 list 制裁名單，我昨天聽了個節目我就說要 制裁名單。因為其實他就很毒的，其實是這個所謂的香港民主人權法案其實他有追溯性的， 好像新疆咁。 係啊，佢嘅追溯性呢，佢本身就係 specifically 呢，佢係想制裁返就係話呢個銅鑼灣書店事件，牽涉銅鑼灣書 店。當初2014年嗰陣 咁。喂，如果你個銅鑼灣書店事件就好大鑊喎，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事源出事嗰本書係因為爆習近平情人㗎嘛。如果是因為喂真係因為要避嫌係因為習近平嘅話，咁習近平係咪要被制裁呢？ 我就覺得先處理了香港這個拍線即是說當時 即是警報的問題啦。 如果有追索力啊， 追索力 當時哪一個人特區政府裏面知道強力部門執法而不阻止，這個都是犯了這個踐踏人權的罪行。 沒錯， 那當時肯定是梁振英啦，是不是？好啦，跟住再數下去DQ 議員參選啦， 這個絕對是 當時袁國強律政司和梁振英又是 說你不要想著收成期啊，這些 是啊，袁國強我都說你不要走啊， 是啊， 是嗎？擺落去個名字就算最終不是制裁你，你都玩完了在這個專業裡面， 是啊， 擺入個 list 那裡最重要， 還想做資深大律師。 好啦，跟住第三就是這個馬海事件，驅逐馬海決定誰做呢？林鄭月娥啦。好啦，跟住就到這個反送中修例四人幫啦，然後跟住就喺警報裏面最突出嘅就係呢個612嘅，就係呢個機動部隊校長 David Jordan 同埋呢個嘅呢個乜鬼嘢 Rupert Dover 呢個係陶輝， 陶輝 係啦 係啦。咁然後一個就上過去環球時報添啦，證明佢係呢個佢話自己個女兒受到欺凌㗎嘛， 就係 Jordan 㗎嘛， 係啦 David Jordan 㗎嘛，咁就證明黨媒確認咗佢係Feel Commander 啦，但其實他說他自己學校受欺凌的時間是放暑假的， 就是的環球時報胡錫進你都很相信 的，你不是放暑假 環球時報的意思，就是他的英文名叫環球 Fake News 你知不知道然後跟著就是這個721，我覺得721就牽涉到還有漏了警務處行動處副處長鄧炳強，然後跟住就是元朗警區的指揮官，然後就是新界錦田八鄉的指揮官，光頭神探，那我就了數落去那個名字 很厲害的大佬啊， 都很長下的，其實是那我覺得如果美國方面不如就找個代表團來香港會見香港612人道基金啦，人權監察羅毓啟啦， 或者是舉辦來香港辦聽證會，我覺得應該 是 就是呢 他們其實你如果是即是你在 on the list 的話，你有沒有辯解權的？就是 其實新疆集中營那些都沒有， 都沒有， 他使乜你辯解呢？不是國際戰犯法庭的 嘛，那就是 是吧、有份指揮入侵克里米亞那些俄羅斯官員都沒有辯解的，是吧、那我覺得就721之後就到831了、咁831究竟入去 邊個做 太子站嘅指揮，邊一個落 order 嘅呢？嗱呢個好關鍵啦、因為速龍入去打嘅就唔係當日事發有個藍衣大叔揸住個鐵錘 冇冇 嘅同記者衝突嗰個車廂嗰度一早散曬嘅，佢哋衝入去係自動打人、跟住又話拘捕呢個核心極端暴力分子、其實我想問一下，而家事實證明根本在太子站被拘捕的最多人被起訴的叫做非法集結、即是說你是入去打完人之後才羅織的罪狀、我在個車廂 車廂怎樣集結、 怎樣可能非法集結、我們一起搭車的大佬、然後竟然起訴他們非法集結、非法集結的意思不是只是我們三條友坐在這裡、是還要坐在這裡之後我們準備作出擾亂公眾秩序的行為嘛。喂大佬你冇後面嗰 part， 咁我哋呢度已經兩檔人非法集結㗎喇喎。 西良就算非法集結呢我哋都要 proof connection 嘅。即係你有冇睇過呢一個古惑仔第三集隻手遮天啦， 有。 其中有一個即係場景啦、就係其實成班好似唔知係咪東星呀係咪坐咗去呢個浩南佢唔知一間酒樓嗰度，然之後就好多人喺度坐喺度就唔點嘢食㗎嘛，唔點嘢飲㗎嘛，然之後坐曬喺度有人嚟報警就話你識唔識佢呀，識唔識佢呀，識唔識佢呀，咁樣樣個個都話唔識，個個都話唔識啦，咁你就冇佢符啦，就話佢係非法集結啦，係咪你都起碼要做個咁嘅程序㗎嘛。 唔係呀，但我想話警方振振有詞講到831用速龍在車廂裏面這樣用這麼嚴重的暴力行為， 這個不 justify 去對待市民，他當初說他拘捕極端暴力分子嘛，同樣你記不記得警察用卧底第一次在銅鑼灣跳出來五個卧底，又是說拘捕極端暴力分子所以用卧底嘛，我想問一下當日有沒有人告訴我銅鑼灣有沒有一個人被起訴、被這些卧底拘捕的示威者、 最暴力是他們、 是沒有， 是啊，我見到他又掟起汽油彈喎。 不是第二次，第一次。第二次是仲癲是什麼呢？ OK， 是。就是開槍啊，第二次。 他說有人搶槍啊嘛。咁袁師母就在呢個蘋果個訪問嗰度就話冇見到咁嘅事啊嘛。 他見到有15個卧底，同埋袁師母嘅口供就係話佢哋唔止一種嘅手槍。 係。 唔止一種手槍。 咁犀利。即是他們用反恐的力度來去做的，其實是 我甚至懷疑他們是反恐特警來的，其實就是看他們的裝備， 那什麼人都要用啦，是不 是、就是、我覺得他是將那些示威者視為恐怖分子，所以就用反恐特警進去做卧底， 不是政治的啦，不是政治針對示威者的啦，記者他都說黑記的啦，大佬即是你不可以說，你都唔可以話你唔認得嗰啲記者，喂我見到一個記者淨係主播嚟嘅，戴個頭盔戴住係有線嘅，你就咁多面話你黑記，喂你唔難道你唔認得有線咩？即係除非嗰個你唔認得嗰啲普通網媒啫，係咪？ 嗱，所以我就係話咧，又用歌翻係李嘉誠喺慈山寺嗰段說話，李嘉誠就話呢個係自二次大戰以嚟香港最嚴重嘅事件，咁啊佢冇講到好清楚二次大戰係乜。咁就要配合返我另外昨日我講過嘅一位銅鑼灣嘅烈女呀，就喺銅鑼灣力斥呢個防暴警察嗰段嘅說話，睇完之後我就話俾大家聽有咩關係。 我中華行到落嚟呀，我乜都冇呀，你哋想點？你哋想點？你係咪車我講嘢喂講咩同 學？地山就係噴返， 你係咪車 我超過三點半。 咁就download咗落嚟之後未有聲，咁一陣間再俾大家睇。咁嗱，呢位女士呢當時好多人都唔明佢點解咁講，當時佢就鬧啲警察係日軍，就叫啲警察叫佢哋撤伏，咁呢個警察呢就還擊，就叫佢不如你撤伏， 點會喺度駁嘴嘅啫？ 咁點知咧？呢位烈女咧就冇退後喎，繼續喺度鬧，就話你阻住我翻屋企。警察問佢：你住邊度？跟住佢就話：我話俾你聽，你係咪送我翻屋企先？ 呢啲咪反手為攻咯？呢個係。 但係點解係日軍？好多人唔明白，李嘉誠講二次大戰以來最嚴重的事件，李嘉誠就是親自經歷過日治時代的人。日治時代的情況是怎樣呢？就跟現在一樣，日本管治的三年零八個月就是香港第一次軍警政權。這個有書為證，有兩個日本人一本書。 好了， 你不要走出去，你問我住哪裡，你是不是要我家？你啊，你啲皇军都开始啦，战俘翻嚟，日本军人啊，死啊，日本战败噶，死咗几多人啊？呢份死咗几多人啊？你哋撤兵啊！我想翻屋企啊！我中华行到过嚟，吓欺负弱鱼，吓悭细路，搵十几万一个月，日军都不如啊！自己以死相報國啊！你哋敢唔敢啊？為共產黨啊，冇咗條命啊！ 小周龍， 我嗰個走咗去啊，唔車我翻屋企。 小周龍，翻屋企見啊！ 啊，講咗嗰個黑警我入邊啊，係咪車我翻屋企啊？你老味！ 我覺得好像呢食神入面那個火雞姐， 勁過火雞姐，我覺得 那個氣勢好像 的。為什麼呢？我為什麼說勁過火雞姐呢？就很少人蘇蛇這個黑警和日軍的關係。 是 的，我覺得他呢就是偏頗了一件事。今天有記者來訪問我講這個軍警政權，我就在書櫃拿一本書，就是叫做 日本軍警自主政下的香港。裏面就是講日本軍政府，是軍政府來的，當時在香港三年零八個月。我阿嫲曾經跟我講過，他因為曾經被日軍拘捕過。咁呢他就話在深水埗嗰時呢是要企喺度呢，日軍經過呢是不可以抬高頭望佢哋嘅。是要垂直垂直雙手咁樣企喺度。 哇，似喎。 如果你話望佢哋有 eye contact 嘅話呢，就攞個槍柄一嘢作為嚟㗎。係 呀係呀。 我想問一下，而家同日治時代嘅香港有咩？ 而家 VN 我哋見到啲情況就係咁。 你見到個情況，嗰、那個十七歲嘅學生，俾幾個警察係咁撳住喺地下，卜到爆曬頭。喂，大佬，你話日軍有乜嘢分別啊？你話，係咪啊？喂，跟住最好笑喎，四點鐘嗰個嘅記者會話，因為佢逃跑喎。跟住最好笑就係話，點解卜到爆曬頭啊？因為佢喐喎，個人會喐嘅喎。喂，大佬，你而家系挑戰緊人類嘅智慧嘅底線，大佬而家。 嗰個係加密帕語嗰個DSE 考生， 係啦， 嗰個係應屆會考生嚟㗎啦。其實佢好快，咪大佬你真係，你今年你自己本身拉屎呢一年你就俾人剝頭，你點樣考試啊？真係。 喂，你睇到嗰段片，你真係，即係你點會唔覺得？ 同埋佢嗰個學生咧，係完全係冇俾你圍住㗎啦。你話佢有動作，喂，驚都會喐啦，係咪啊？ 我想問一下，係咪任何人有動作就 justify 用咁嘅暴力 啊？ 咁樣嘅方式，大家係低估咗用警棍嘅暴力係高級過胡椒噴霧催淚彈嘅，其實係。 咪佢仲衰格， 因為嗰個打頭係會殺傷，係永久傷殘㗎嘛。 佢剝頭之前咧，佢唔知笠頂帽俾佢先嘅，唔知係做乜鬼嘅喎，真係嚇、 啊！你剝頭同埋打骨。是要寫 report 的，你知道嗎？ 是啊，現在還衰，現在還要你現在你這樣去打人都不特止，還要休班，你都要給他那支警棍 拿著。今天香港01蘋果就爆了個新聞出來， 內部 警隊的支援部門就採購10000支警棍，伸縮警棍， 他說配合這個什麼踏浪者行動的需要， 就是由休班警執法。我想問一下，他執緊法的時候他是不是休班警？ 是啊，又不是有些網友說，喂， 咁計唔計 OT 錢 呢？你咪慳 OT 錢。 好啦，你將休班警變成民兵，我覺得就係咁。呢個係內地嘅維穩模式，直接喺香港應用。 就是將邱班景變成民兵，負責在示威群眾裏面去刺探，去即係收風。 哦，咁再加埋， 同埋揸埋武器執法， 再加埋咧，阿湯家， 佢就大條道理，就唔係 undercover 啦，你明唔明啊？因為 undercover 俾人鬧得勁啊嘛， 係啊， 佢就唔係啦，佢就用休班警嘅身份，佢平時我覺得咧，佢就未必會周圍拉住碌棍周圍行嘅，因為咁樣嘅話，你真係叫咩？叫香港人全民武裝起來嘅啫喎， 係啊， 如果你揸住班。休班警可以咁樣揸住碌警棍周街巡邏嘅話， 軍備競賽咧，咪又係。 係啊，咁你話示威者唔單止啲 gear 唔止戴頭盔㗎啦，我覺得，因為你即係叫示威者帶武器上街㗎嗱，林鄭月娥你諗清楚啊！如果你呢個政策執行嘅話， 好黐線嘅， 即係叫緊香港人所有都唔再分咩和李飛勇武啦，全部武裝起來，你就係升級㗎啦，其實係。是嗎？今日講到呢呢啦啦㗎，其實我都睇完我之後我都唔明白警察想講乜。究竟佢哋話見到罪行就阻止，咁係乜嘢幾時呀？乜嘢罪行呀？ 咪有冇咁多罪行呀、啊、大佬。即係而家啲街坊都睇到好清楚。 你冇防暴警察出就冇暴力行為。 咪就係囉。 係嗎？我估佢係咩呢？幾樣嘅。第一，駐守喺港鐵站。休班警。用休班警嘅身份。去巡邏港鐵站， 哦，即係喺車廂裏面有特務， 喺車廂裏面有呢個暗裝，我哋叫做即係呢啲咁樣嘅暗線嘅人喺度。然後 如果你見到 就見到撞襲嘅細路， 見到 跳襲嘅細路，就即刻掹棍出嚟，拘捕，一反抗就打。我覺得第一， 咁仲有啦， 因為你睇到當宣布呢樣嘢嗰陣時候，今日林鄭。就是去中環站，去撫摸呢個習大大， 去慰問習大大， 慰問習大大，就是林鄭琴日慰問完今日出嚟見記者星期二所講嘅說話，所以我覺得佢所謂嘅呢啲休班警，因為根本上如果你見到軍裝警，你都唔會做啦。 如果咧，即係佢配合埋啊湯家驊， 佢係對付。不合作運動，我覺得 哦，呢、這個唔出奇啊！再配合埋阿湯家驊佢講咧，佢而家講公安條例咧，係可以特首可以委任啲特務警察啦。咁即係大波 man 以後可能會有一支咧，呢啲咁樣嘅即係警棍嘅啦。其實就 一定有，而家已經有啦。我諗 大波 man 可能會有噶啦，大波 man 可以即係 我諗中二民團可以正式成為呢個準執法部隊，我覺得可以。 即 係好似以前都係差佬嚟㗎，好似 唔知喎，即係 警定咩嚟？ 是嗎？ 是啊，好像以前是警察來的。 哦，這樣。那就正式做黨衛軍啦。 那你見到網上也見到，我見到收到一個傳來給我的，就是由退休警察呼籲召集那些的退休警察組織起上來，去做這個暗中監視行動，拍攝在現場拍大頭，然後呢今天再公布十條督呼熱線。你問我根本就係政府想升級。 喂，十條督呼熱線呢個報警熱線嘛，即係呢一個所謂 WhatsApp 報警 WhatsApp 熱線。喂，呢條橋邊個諗出嚟咁鬼屎橋？喂，大佬，喂，我想問一下，如果熱線嘅話，點會用 WhatsApp 啦？因為 WhatsApp 你其實嗱，點解要有熱線？點解要分咁多條先？個作用係咩？係用嚟分流啊嘛。WhatsApp 點分流啊？你只要睇喂，你報完警，你只要見到佢係咪藍剔啫嘛。喂，如果我喂咁，究竟個十條熱線我打邊個先？我想問。咁如果係我係報警嘅話，我一定係十個都即係群發出去嘅咧，定係？即係喂， 我諗佢 小戇居嗰啲。 佢係用緊電話嘅概念。 咪係咯， 去理解一個 WhatsApp 嘅概念。 呢 個 有 WhatsApp 熱線嘅呢個係 葉國軒 咩人嚟㗎？ 我估係葉劉嘅 idea 啦，我諗似，因為佢以為 AirDrop 係高科技。咁WhatsApp 對佢嚟講都係超高科技啦，其實。是啦，這個就是十個 number 督灰熱線。咁止暴制亂，好多人就話警暴先係最大嘅暴力咁樣，但係呢個熱線講到明就唔接受對警察嘅投訴。咁好多人就話我要搞佢，你記住啦，如果你搞佢就要太空卡㗎，如果唔係佢就可以追查到你㗎。 咁係喎。 係呀。但我都唔鼓勵大家做呢啲咁嘅嘢嘅。因為呢你呢啲咁樣嘅督灰熱線呢，其實呢就算是藍絲都好啦，佢都會鋪歪好多假嘅消息俾佢哋嘅，因為佢哋會公布私仇㗎嘛，係咪，所以佢哋一樣會鋪歪好多假消息，結果警方就簡直係疲於奔命，我覺得。 喔， 咁疲於奔命唔夠人咁點呀， 即係呢啲呢 咪出休班警囉，你明唔明呀？ 就賦予休班警呢個執法嘅武器咯。 哦、 但你要記住喎，喺警察通例裏面用警棍係要寫 report 嘅喎。 係啊， 如果用警棍剝頭係要寫 report 嘅喎。如果休班警掹警棍打人， 嗯、 同時係要向佢直屬上司即刻匯報嘅喎。 咁、啊、你冇 commander 喺度點樣匯報啊？ 我就覺得呢個就係一個新嘅民兵制度。呢、 啊、 種民兵制度係志在咩呢、 啊、 志在威嚇香港嘅示威者。 嗯， 剛才所講的 WhatsApp 督灰到這個的民兵，我覺得都是目的都是一樣，他就會呢，因為我覺得塞鐵本身和這個的不合作運動破壞港鐵呢，我相信是令到他很困擾的，跟塞機場是一樣，即是 有一個的帶來一個，即是對政府帶來一個的影響，負面的影響。所以呢，他現在就在想方法，因為警察的人手 mobilize 極都是一萬人的了，大家有沒有發現其實現在沒有警察行必的。 但 我覺得呢，就如果你說塞鐵這個行動呢，其實都很難，坦白說 我覺得是很難繼續下去的。因為其實你看到，你看連登你都即係 feel 到，因為其實他們自己都很困擾，他本身呢即係現在不玩塞鐵呢，就進化到是叫人家跳閘嘛，全民跳閘嘛。咁確實呢，全民跳閘係冇乜人跟，甚至乎好似話有時俾人鬧返轉頭添㗎。因為你諗起又係，其實係你叫人跳閘嗰個你係戴口罩㗎嘛，通常係你點能夠叫一個唔戴口罩嘅人跳閘呢？係咪先？唔make sense㗎嘛，其實成件事係除非你真係你個閘係完全唔function嘅，我可以掂行掂過先。 但你話懲罰港鐵呢，你話抵制港鐵商場呢，咁、呢個就 呢、這個我覺得 make sense 嘅， 呢個 make sense 嘅， 係啦， 係咪嗱？港鐵最大嘅商場收益最高嘅咧，其實就唔係大家去嗰啲、最貴價嘅咧，就係呢個元芳 哦， 係嘛？不過而家都撲直㗎啦，係 啊！你而家你 元芳做自由行， 佢本身佢條橋就係諗住食自由行嘅啫嘛， 係啊，因為佢係喺呢個嘅呢、這個西鐵嘅機鐵九龍站附近 啊，咁所以而家你咪大鑊咯。即係你唔知點搞㗎，其實係。所以你而家成個反送中運動啦，你嗰啲呢啲咁樣嘅諗住做遊客生意已經死咗先㗎，你已經係。 但係嗰個唔係因為示威者嘅問題。 係。 我覺得。佢死直嘅原因呢，好簡單，旅行團唔嚟。佢唔批自由行。佢係驚嗰啲人嚟咗。 我知學嘢嘛，好似阿陳秋實咁嘛。 拍咗啲片。 係啦，即係嗰個喺北京嘅嗰個律師啊，陳秋實啊。 佢係最驚呢樣嘅。呢、這個某個安徽農民無端端衝咗去深水埗，諗住賣金沙朱古力，咁支射緊催淚彈，然後掹個手機喺度拍，跟住見到嗰啲軍警係咁狂打嗰啲示威者，拍完之後攞翻大陸播咁點啊？跟住喺大陸 upload 上網咁點啊？佢係防止呢啲嘢，你知唔記唔記得？咪之前兩個禮拜前嗰個羅湖關咪查得好緊嘅？ 係， 而家就已經鬆咗。 而家鬆咗嗱，因為佢哋真係嗱。你話以為真係罰我哋啫，但其實深圳都好好傷嘅，因為好多啲咩 K 場啊，嗰啲夜店咧，都係 香港學校 又唔去咯。 同埋學校， 學校好多姊妹學校啊， 好多家長名正言順就話、喂，大佬，我唔知道個細路有冇去過前線嘅喎。 係啊， 我點知參加交流團嗰陣時會有咩後果？ 咪係咯， 會唔會上咗去落翻嚟？ 唔係話後生啊，唔係話啲細路啊，係啲老師都驚啊。啲老師唔知道某一間學校其實係㗎，就係因為老師就係佢自己有反彈，喂。如果是咁樣，我淨係純粹去遊行，我都唔俾人哋過關嘅話，我係帶學生嗰個喎，帶學生嗰個人俾人扣留咗，咁邊個帶翻啲學生翻嚟？就咁簡單啫嘛，係咪？喂，同埋有時即係啲相嗰啲嘢咧，唔係話你自己去過遊行就有相啊，有時啲人 WhatsApp 俾你啊，都會有相證噶嘛，你唔 save 佢都會 auto save 噶嘛。 呢、這個就係咩咧？佢將大陸呢套全民督灰。文革式群眾鬥群眾的一個 policy 呢在香港應用的 後 果，他有803督灰、即是好像 梁振英是啦，即是他那個什麼有報酬的， 大家幫我 check check， 我今天看到一個群組轉發給我的消息，說803裡面是有印尼文的， 是嗎？ 是叫那些印尼的工人去督自己老闆， 哇，這麼撲街，哇，係喎，冇錢喎，佢哋真 係。唔係，因為好多主人同個工人係有仇口啊。 哇， 呢、這個就係坑害陷害香港人嘅其中一個方法嚟㗎，係好賤 嘅。本身嗰啲即係嗰啲傭工同埋嗰個 僱主又對立， 都有啲矛盾㗎嘛。 係對立㗎，係啊。 係咯，哇，好賤喎呢招係。 就叫佢哋咩呢，去拍佢嘅主人屋企有冇頭盔啊， 哇，有冇裝備啊？呢啲咁嘅嘢，你以為淨係 WhatsApp 十條線篤灰啊？係全港啊！今日仲有一個 fake news 係咩啊？就係港大同學會嘅小學面試，跟住有一個姓張嘅家長就話咧，喺面試裏面嗰啲老師就話俾嗰啲面試嘅學生聽，就係警察係壞人，咁佢就去投訴呢間學校。而家今日係上咗文匯報㗎，其實。 哇！ 跟住學校就話冇咁嘅事喎。 係。 每一個面試嘅小組，我哋係最少四至六名老師坐喺度㗎喎。如果有任何一名老師發表過呢啲言論，其他嘅老師係會知道㗎喎。 係咯。 好明顯就係個 fake news 啦。好啦，《蘋果日報》走去揾呢個張女士，揾唔到嘅。 嗯。 係揾唔到嘅。 哦。 即係話佢製造呢啲 fake news 嘅後果係咩呢？同樣一樣啦，就係、是、希望學校連坐法監控老師嘅言論。嗱，呢個就係港人港地嗰、那個903篤灰，頭先講803袁弘報料網，就係網上流傳，印容圈關注啦。 所以咧，講真啦，即係你去到咁樣嘅話咧。你對於外商嚟講啊，呢個係好趕下 的。喂，而家好多 expert 話要走 㗎啦。咁所以我哋即係轉頭翻嚟講啦。好似啱啱即係今日啊，嗰、那個惠譽港級嗰度咧，分析師同埋即係嗰個即係嗰個企業主管評級企業主管都開始解釋翻點解會降級呢單嘢。我哋 休息一陣。